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 你们把这盘好，放好王明 冲！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听懂吗？ 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有了孩儿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 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咱们先来说一说真的是高，就是高温的这个烧烤天儿，可以说是一直都是哎晴间多云这种天气，所以说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哎，我这前一阵子看到我的一个朋友圈里男生啊，分享了一把伞，一个淘宝点上的那个卖的一把伞啊，点上说这个我不是娘炮，我只是怕黑。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嘉宾也是有男生有女生，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夏天男生防晒的这些东西啊。 对， 然后呢，今天的是周六，尾号是不限行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可以选择自驾啊，是不限行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新浪一直播的活力酒。 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啊！最为关键的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这样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 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跟我们打个招呼吧。有请二位。 大家好，我们是光和积木工作室的配音演员，我的名字叫银良犬。 我叫马正阳。 哇，声音软软糯糯的，真的很好听。 哇，感觉今天整个直播间都充满了二次元的气息。 我觉得已经有一种在看动漫的感觉。 没错，感觉打破了 日漫美漫为主啊， 比较多， 对、比较多。现在但是现在咱们国漫其实也有很多非常不错的作品、包括咱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也配过很多优秀的作品。啊，正在这个上海举行的一个啊，关于这个动漫界还有游戏界的这个展会，叫做 China Joy 展会。在昨天呢，2018年中国国际一直持续到下周一才会闭幕。 嗯，我觉得这样的展会是不是在上海更多一些呢？二位？ 对的，他 China Joy 好像、据我所知是一直在。上海会比北京更加的浓厚 一 点， 一些 对对对， 动漫这方面好像也是上海那边也有很多的工作室什么的。 在今年的 CG 展上呢，许多的动漫、游戏和影视相关。同时呢，各大游戏和动漫厂商呢也都会在自己的展会上设立展台，观众可以和明星制作人和演员现场来互动一下。 国际机器人嘉年华 好丰富、 多项活动可以说是横跨了多个领域啊，而且这些活动在是广泛的覆盖了游戏、动漫、二次元、音乐、电竞、数字娱乐等各个领域，是一场玩家还有动漫爱好者之间的盛宴。 这一场展览呢将会在下周一结束，当然我们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如果想去的话，其实蛮方便的、 其实挺方便的、 一张机票就飞到上海、然后 坐高铁也到了，对吧、 对，如果是看我们这个微信啊公共号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花一项目的一个展览上面，我相信大家也能收获很多啊。 没错，而且整个这个、我相信啊，在现场那个气氛也是会是非常的火爆的。 那二位有没有参加过呢？是作为这个参演的人员，还是说是作为观众曾经参加过？ 作为爱好者参加过吗？ 我以前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好像去过一次，当时去玩了一天，然后还挺开心的， 感觉怎么样？ 有半天。因为他好像当时是分两天还是三天进行的嘛、好像是，我不太记得了。然后当时 像今年是好几 天， 像昨天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一， 三天 四天。那之前您去那一次是感觉当时那个场景的这个整个的场馆里头是不是很热闹？ 哇 ，China Show 一直都是人特别多。在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一些大的一些厂商啊就会在里面做宣传嘛、然后有的游戏还会有什么提前试玩什么的、所以其实很多游戏爱好者就完全就是奔着那些东西去的。 对的、就是到了那儿之后呢也还可以跟认识的朋友一起交流，门口人特别多，排队的也特别多。 所以说喜欢看动漫玩游戏的人、也不要总是宅在家里、 对、 是吧， 这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喜欢车的人去逛车展， 对、 有什么新车试驾， 对 就像是这样、 然后就是到那种动漫，那我觉得现场真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动漫都比较疯狂，不管是游戏，那现场岂不是总是那种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吗？会不会是那个样子 啊？对的对的，但是反正里面就挤满了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印象里也是个夏天，特别热、然后里面呢就经常这个展台你就听到那边啊突然远处传来了欢呼声， 就是不是那种游戏大咖或者是 突然之间出现了、 有可能是很喜欢的动漫角色的 cosplay 的出现，会也会有很多人就引起骚动的那种的吗？ 对，也会有，但是很少吧、基本上因为主要是那会儿我那会儿还是以游戏为主，主要是一些游戏为主的一些宣传，还有一些模特在就是穿着游戏里面的一些衣服的一个展示。对， 因为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平台和途径越来越多了、每年的 CG 展呢是我们即使是不到现场去 也 可以通过各种新闻， 对， 或者大家就是分享出来现场的一些照片来了解一下，包括我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真人 cosplay 一些动漫的经典的角色，而且模仿的非常的像， 对的， 还原度非常高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也都很愿意去合影、跟这种叫 coser 是吧， 对， 他们 这个， 对吧？对吧？我说完比较夸奖是吧？你们要给我给予肯定的回答。 是的，没问题。 嗯，很好。嗯，这是今年的这个 CG 展哈，在上海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一下。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2018年的上半年的国漫的一个报告啊，在2018年的上半年已经过去了啊，分析机构分析了上半年国漫网络剧行业发展的具体情况， 嗯， 发布了一份报告啊，这个报告指出呢，2018年上半年一共上线了国漫37部， 哇， 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了27.6%，播放量呢更是迅猛的增长，在2018年上半年高达78.5亿，较2017年上半年增加了46%。 其中呢，头部作品《斗罗大陆》和《斗破苍穹》的表现呢是特别突出，贡献了45亿。那么在动漫的题材上呢，市场主体仍以玄幻题材为主，搞笑和日常系的短剧作品数量也有所增加，绝大部分作品主要是面向了男性受众，而女性的一个题材是仍然偏少的。 嗯，即便如此呢，仍有不少的新颖题材在推陈出新，比如这个白夜玲珑以及末世题，这是末世题材的代表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末日曙光都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另外呢，很多的国创动漫在豆瓣上的评分也是非常的高的，你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茶阿二中还有这个突变英雄的豆瓣评分分别就是9.4分和9.2分， 嗯， 分列的一二名，其实这个分数在豆瓣上已经是很高了， 很高了，过了9分应该是 过了9分是 非常 高的 了， 对， 嗯，刚才说到说是女性题材偏少一些，那么其实，在咱们这个国漫的这个创作上，是不是因为主要看的这个动画的主体是男性吗？所以是女性会偏少一些吗？ 这个其实我还挺意外的， 我也挺意外的， 就是， 我 也挺意外， 对， 我倒觉得这挺 你也挺意外的嘛。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挺正常的。 说出你的理由， 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动漫迷还是以男生居多啊。 我跟你说，周围真的女生很更多，对吧？ 女生会 对 宅 女很多，就是女生是特别宅，然后资深的动漫迷。 但是就是因为女生其实比起男生来讲，他们的这个迷的程度来讲，他们的行动力和消费力会更高。 对， 你像很多女孩，她们愿意去花钱去买她们喜欢的东西，去消费她们喜欢的东西，并且愿意拿出行动来。比如说 coser， 就是其实女生就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 她们愿意自己去做衣服，就 其实那个 成 本真的也蛮高的，成 本非常高的，对， 买手办。 然后出时间来，然后去展会上，其实都是女孩子比较多。 对， 你像那些男性题材，其实他们看的也非常多。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女生可能看的题材更广泛？ 对， 包括了男性的题材，然后男性的题材可能就男生可能关注的只是一类， 男生可能就只看那几 是的 几个 几种类型 的， 女生可能看比较多， 是的， 所以说他们那既然这样，就找一个共同的偏男性。我也比较纳闷，为什么说女性题材是偏少一些？ 可能现在主要的这个还是在创作上啊，比较大家的这个思维比较保守啊，比较像这个过去啊，可能还是以这个男性题材为主啊。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女生开始关注这个动漫了， 可 能还是需要对 多关注一下吧，慢慢的啊。我们接着来看啊，这条新闻其实我今天早上也刚刚看过了， 嗯， 这是昨天应该是昨天晚上一档娱乐新闻来播了一下，我今天早上又重温了一下啊，是暑期档国漫《风宇宙》昨天就开始首映了，而这个出品人呢是一个明星，演艺界的明星， 嗯， 陶虹啊，小陶虹。刘阔担任导演的暑期档国创动漫《风宇宙》呢，昨天举行了首映。在之前的小规模点映上呢，《风宇宙》收获了广泛好评，各大票务平台都给出了9分的高分。 这部国漫《风宇宙》是《画江湖》系列的首部动画电影，讲述了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失明少年朗明啊，在四大凶兽之一饕餮重现人间、涂炭生灵的时刻，使用了这个秘术《风宇宙》啊，将其封印的这样一个英雄故事。 出品人陶虹就表示了，说《风宇宙》呢是一部面向全年龄观众的国产动画，团队创作呢试图解决以往动画过于低幼，对于成年人和青少年没有吸引力的问题。 这部国漫《风宇宙》呢已经于昨天登陆了各大院线，目前呢各大院线的排片量是非常的充足的，喜欢动画电影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 哎，这个《画江湖》系列我就很想说了，刚才在直播前我还跟他们说，我近期一直在看画江湖系列，在国漫电影这个咱们这个国漫的一个产业当中算是地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系列吗？ 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画江湖系列吗？ 这个它就是一系列的故事吧，我记得好像跟侠岚那个片子好像也 是 有联系的， 它是连续的， 对，它是连续的，但其实这个片子本身我只是停留在了解阶段，并没有去看它，我记得它还最近还挺火的， 他应该是从不良人的那一部开始火的，因为不良人又拍成了真人版的，然后也请了很多明星。 是的， 包括 是不是就以这个江湖这个武侠为这个背景， 玄还是玄幻武侠、 啊、 复仇大型爱情虐恋、 啊、 其实还是挺单纯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他这是元素很多、嗯、然后里面的就是你让你总觉得说这个人可能在武林界有一定地位了，又来一个比他还厉害的， 就是 有高人， 突然间有一个小 boss， 然后过了一会儿来了个大 boss。 我觉得他的厉害在于说他的每一部可能感觉他都是独立一个故事，但是他又顺着上一部的故事在接着往下演，所以他每一个都有一个连接的点、 啊、 所以 就成了一个系列嘛。 对、 啊、 我是真的是在看画江湖这个系列，我真觉得他是一个 是 就是突破于我们可能说动画片只适合小朋友看， 对 小朋友真的其实还蛮难懂的，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昨天去看《风雨咒》了。 哦，真的？那你分享一下。 昨天是首映嘛？ 嗯。 然后我觉得做的是真的很不错。然后是、嗯、我当时那个电影院里面有小孩子也有大人， 嗯、 小孩子看的也很开心、 嗯， 然后大人看的就眼泪哗哗的。就是 真的吗？ 真的是一部，我觉得制作上来讲，或者从它的故事上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片子， 就是老少咸宜， 值得去看。对， 嗯，因为我早上看新闻的时候啊，唐红导演就在现场说了一下，嗯、说以前陪孩子看电影的时候，总觉得只适合孩子看。 对对， 他真的想做一部合家欢的一个动漫。你觉得这部电影已经达到了合家欢的一个标准吗？ 对的，绝对达到了。 就是你当时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觉得是说按你的这个年龄层，我也能比较理解，或者是不会超，或者是低幼的那种感觉吗？ 对，不会。其实他可能更多的，他、 嗯、 更多展示的一些信息还是面向成年人的。 嗯， 小孩子看的会很开心，然后成年人看的也会很感动，是这么一部片子。 嗯、 我记得之前我看到过一句话，也是前几天看到的一句话，说所谓的给孩子拍的片子， 嗯、 不是说我们觉得，这个片子我虽然不太明白，但是我觉得小孩子可能会喜欢， 嗯、 它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成年人觉得很酷很帅的东西，我想这样的东西小孩子一定会喜欢，那我就希望把它拍出来给孩子们看， 哦、 是这么一个概念。 可以理解为，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啊，他是认为说，哎，小朋友一定喜欢这样。 对，他是觉得小朋友只喜欢这个。 他把自己的一种想当然架在了小朋友的身上，也许小朋友喜欢的东西会比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很多，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把稍微超出他年龄的东西让他看，也许他现在没有办法理解，但是给他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他 其实就是也许小朋友没有什么不懂事儿，是吧？ 对， 其实 小孩子很单纯的，他在很多地方，像我们在配那些电视剧啊什么的。所以小孩我们都要明白，小孩是很单纯的，他们一样可以理解就是生活中的很多很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对， 风雨咒啊，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合家欢的一部国产的动画，可以到电影院去看，昨天已经上映了、 而且咱们刚才讲了这个动画电影、其实有时候咱们看动漫的人啊，还很多时候还是喜欢在家里看啊，在家里在网上看这个在网上播的这些动漫。那这个尤其现在是暑假嘛，现在暑假而且这个天儿非常的热，有不少人开始选择在家里去看这个补过往这些动漫的这些番剧啊。 嗯， 两位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不管是国漫也好还是外国动漫也好，这些比较喜欢的番剧能和大家推荐一下吗？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不过是一个老的动画片，然后也是属于国漫。 嗯， 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大盗贼》。 大盗贼， 对，它是德国的一个儿童文学改编的，叫《红泥巴村》。嗯、然后我记得是我小时候看过一遍，是每天下午放学6点钟。 这个是咱们小时候的动画片是吗？ 对对对， 你别咱们，咱们年龄可能有点。 对，每天下午放学6点多的时候，中央6套会播。 嗯， 然后我反正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了这个动画片，我就知道什么是土豆泥，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吃土豆泥，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坏的魔法师，然后他一出场就是在削土豆皮儿，然后他只喜欢吃土豆泥，那如果他不吃土豆泥就不会使用魔法。 所以在你小时候的心灵中，觉得 土豆泥是有魔法的， 是充满了力量的一份东西。 对，我当时就央求我妈，我说赶紧给我煮土豆，我想吃土豆。 妈妈会觉得什么情况？ 对，妈妈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土豆泥？我说你看里面的魔法师，他虽然是个坏人，但是他爱吃土豆，我觉得很帅。 就像看那个大力水手喜欢吃菠菜一样。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小朋友他的这个天生模仿能力比较强，所以可能动漫当中的镜头啊，或者是动漫的人物的语言啊，生活习惯等等，都会给小朋友产生一定的影响。 没错， 这个话题其实也是经常被讨论到的。 其实我还找了一个这个他刚才所提到这个大盗贼的片段，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一会儿的一会儿的 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资讯，一起来看一下。就比如说前一阵儿有些新闻也是被爆出，说是有些动漫当中一些不太好的动作，小朋友会模仿。 比如说在前几年新闻当中就有一个说小朋友学喜羊羊把学灰太狼把同村的小朋友绑在树上烧啊，真的有这个新闻，当时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没错，是 小朋友的模仿能力，也包括这个说熊大熊二砍伐树木等等， 就当时给这个很多人造成了很大的担忧，就是会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模仿一些不太好的这个行为啊， 因为小朋友的分辨能力还是不是很强，所以说可能他也不太能分得清动画或者是整个就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 那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国漫动画的近两年啊比较火的这个动漫吧。 比如说啊，说近来的一些国创优秀的动漫，第一个呢就是《狐妖小红娘》，不知道二位了解吗？这个， 对的， 我在里面客串了 啊， 客串了东方怀主，就是男主的师妹。 当时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呢？ 他人物性格其实有点傲娇，傲娇就是有点大小姐。 给我们还原两句好不好？就是把那个他那种傲娇的性格和他的经典台词，能不能在现场跟我们说一下？ 我现场想一句吧。 好的， 因为我已经很久之前录的了。 可以。 比如说他跟他师兄说话，他其实有点，其实有点傲娇。比如说，师兄，你怎么可以这样？ 哇，好嗲！ 突然一秒入戏。 对，哇！哎，其实感觉动漫的配音的语言和我们正常的就是怎么说呢？不管是播报啊，或者是 普通的这个， 会有一些差别。 对， 会有 对，会有一些差别。 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刚才说的《狐妖小红娘》啊，里面也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扮演这角色。它是呢由腾讯影业出品的，2015年就开始播了，至今呢已经有73集了，还是没有完结的。小红娘呢，这个《狐妖小红娘》播出了一直有很高的人气，在 B 站的播放量超过了2.5亿之多。这个作品呢本身也是萌和燃啊，很萌，萌萌哒那个萌和我们燃烧起来的那种热量。完美的结合了 热血啊。第二个动画呢是《10万个冷笑话》，这个就很著名了啊。 对，这个电影我也很喜欢看， 没错， 对的对的。《 十万个冷笑话》呢是咱们现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国漫品牌，无论是这个无限巨大的脑洞，还是从中诞生了很多梗啊。从2017年7月播放至今，一共有60话的内容，以及无数的剧场版、番外篇，还有2部大电影。其中古今中外的二次元、三次元的各种历史人物，包括现今的人物，都被他们玩梗玩了个遍。广为人知的有这个哪吒篇啊、葫芦娃篇，还有这个白雪公主和匹诺曹篇等等等等。 我最开始了解应该都是从他那个哪吒那个形象， 对，哪吒那个形象 在网上比较火，就是他那个金刚芭比，然后又很萌。当时这个人物设计的我觉得矛盾冲突的就很好，很抓人眼球。哎，我真的没想到他是2017年开始播的。我觉得这一个动画片好像好久了吧， 十万冷笑话应该很久 了，很久了。 动画片本身 应该是大电影， 对，2017年是大电影上映。对， 在大电影之前他已经积累到了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了， 没错。 2017年应该是大电影第二部上映， 对，第二部已经是第二部了。 对， 因为我记得2017年那个时候已经在电影院看到了这个电影， 对， 而且第二部已经完全超过了第一部了， 100%被空手接白刃呢。 对，然后时光机那，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那个梗铺的又很密，他的这个梗是让人觉得不是说我只有喜欢动漫的人能接得住， 对， 而是就是把它当成一部搞笑的电影在看， 对， 然后梗也是我们日常会用得到的，然后觉得真的是拍了一部，它也算是合家欢的，又不是很难理解，又 是 很好笑。 不管你是不是爱好者，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看得懂的电影。 这是10万个冷笑话，相信这个是比较了解多的。还有一个是比较文艺的，叫《我是江小白》。《我是江小白》是国漫里面比较少见的现代都市的恋爱题材，整个故事节奏舒缓，文艺气息浓重，高度还原了重庆的美景，而且各处存在的光影渲染，让人体会到一个青涩又文艺的爱情故事。这种就是偏女性题材了吧？我是江小白。 有趣的一点是它是还原了这个重庆的这个美景，其实我们就如果能在动画片里头在动漫里头看见这个现实的城市，现实的这些道， 其实 也是很， 但是我一下想不起来，但我真觉得好像是在一些经典动漫当中有，比如说大鱼海棠就是福建的这个土楼， 对 吧， 对， 就是它可能现在更多的会把这个真实的还原度的这个景色融入到电影当中，融入到动画片当中，就不是像以前比如说我们天空之城啊、千与千寻啊，可能是在设计出来想象了一个画面， 像在梦里那种， 对，现在为什么会把实际的东西放到 动画，那动画应该是天马行空的一个想象的地儿，为什么会把这么多实际的景物又加在里面呢？ 但其实就是他们的这种天马行空呢，也都是基于现实进行创作的。 嗯， 他那个福建土楼也是经过了一定的艺术加工之后，才变成那个特别美的样子。 也对，他跳到里面就变成另一个世界。 对，而且那个土楼其实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动画原片里面是特别大，里面能住上就是 他全家好像都 整个族的人都住在里面。 对， 一个特别大的土楼。 嗯，这个叫我是江小白啊。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不同类型的， 没错。 如果说大家看了我们这期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啊，对国漫突然间产生兴趣的话，也可以从这几部连载的动画片入手。 尤其现在是暑假啊，完全有时间去这个补一补过往的这个番剧，是很有可能的。 吹吹空调哈。那这时我就想问一下啊，在座三位啊，一会儿我自己也回答一下，我们每个人记住的最喜欢的第一部动画片。或者说，在你就是上学期间吧，印象最深的、最喜欢的动画片是什么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黑白的动画片，我比较喜欢就是过去的动画片，好像是中国第一部的动画电影，是上海，在上海1941年的时候，万氏兄弟拍的，叫《铁扇公主》。就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点，是因为里面的沙僧是个结巴。然后那个猪八戒的鼻子比我们正常看的那个西游记的鼻子要长很多，然后唐僧说话其实有点凶，我那时候感觉印象很深刻。 我都质疑你的年龄了。 就是感觉倪良权比较怀旧、啊、 对，而且 对对对， 哎，我觉得很少会有小女生会看到那么久远，那时候还是水墨片，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然后还会找到不同。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部影片的呢？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 对动漫感兴趣之后才开始看， 对对对，我是 特地回去补的、 对对对，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就是疯狂的看各种年代的、然后就是什么日漫呀、什么美漫都看、然后我当时就是对比了之下，还是最喜欢我们过去的那个什么布偶的呀、木偶的呀， 包括那种大闹天宫也都是水墨片， 对对对对对，就很喜欢这种。 那我们的 我最喜欢呢就是日本的一个动画片，因为我小时候是，我小时候其实在广东待了很多年，那会儿呢就是我，所以我小时候看的那些片子，包括其实那会儿幼儿园学的儿歌，就跟都跟北方不太一样，像什么数鸭子那个什么的我都没学过。 哎，你们是粤语唱数鸭子吗？ 我 儿歌会唱粤语的。 我记得有一个什么什么麻雀跌落水的一个儿歌，就是什么数鸭子都没学过了，我忘记了。然后小时候看动画片都特别新，那边都是香港引进的嘛、香港引进一些特别新的动画片，几乎就跟日本那边是同步的，就引进过来的一些动画片。所以我那会儿其实他们小时候看过那些东西，我印象不深。然后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当时杂志上一直在说一部叫《钢之炼金术师》的动画片。 这个我听说过。 我是大学的时候才补。 对，那个动画片呢，就是从头到尾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它讲的是两个少年的一个成长经历，但同时呢又是加了很多现实的东西在里面。他又一路上又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帮助，一路走到最后去完成自己的就是执念梦想也好的一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温馨。里面家庭亲情友情都有，对，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然后小时候从里面也能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 马赞扬可能是获取的途径比较多啊，那看的也比较新一些，在小的时候。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看的是那个 叫，之前都没看过吗？上大学之后 才看。对，我上大学之后看的一个去补的，叫做《火影忍者》，这个相当于很多的男生都看过这个，是吧？ 对， 尤其是男生特别喜欢看这个啊。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非常火的一部动漫了，从咱们小的时候一直开始连载，一直连载好几百集。 现在是结束了吗？已经连，我不太懂这个。 现在火影本片已经 结束了，他 现在在后代讲他儿子的故事。对， 第二代了是吧？我小时候可能跟大家就差不离了，灌篮高手啊， 对 吧？我觉得每个女生应该都那个时候会买很多书籍和光碟，现在还有呢，整套光碟都放在那里，然后一遍遍的看，以至于说后来看到正常的篮球比赛，我看不明白了。太快了， 对， 因为你没有发现《灌篮高手》当中，他是投一个球， 不会有人给你特写呀？ 他会瞬间起来飞半天，然后飞的时候，就旁边很多声音，各个队的教练他要出了一个什么，然后咔回应，可能这个球从跳起来到落下一两分钟都过去了。所以你看完那部剧，可能是很多人那部剧是对于篮球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但是没有办法带着那部剧去看篮球，太快了，而且没有人给你分析他跳起来是为了什么。 当然我们每个人呢或多或少，即使说现在不是说多么了解国漫，但是或多或少在心中都有一些动画片是陪着我们长大的。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倒是产生一个新的想法。 嗯，新的想法，一会儿的节目我们就来继续聊，先想进一段片花，一会儿见。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经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 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欢迎回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桑。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嗯，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来了我们国创动漫的一个资深的配音演员马正阳和银良犬，来欢迎二位。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银良犬，又介绍了一遍。 大家好，我是马正阳。 这个女生叫银良犬，这个名字是当时是什么怎么起的这个名字呢？ 哦，这个是我的老师，也是我们俩的老师姜广涛老师给我取的一个名字。他是取自一部电影叫野良犬。他其实讲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他的主题就是说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要保持一颗善良的本心。然后我正好以前的名字叫尹力阳，尹就是银啊，然后力阳就是凉，对，然后犬其实是对我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以前就刚开始进入配音行业的时候性格不是很好，就是很冲，说话没大没小的，有时候不太懂事，然后为了告诫我，就是让我就不要就是在生活中不要对别人太针对，对，反正要怎么说呢，就是 这个名字也是充满了老师对他的期望。 对， 是没有寓意。对， 那马正阳就是本名了吧？ 对，是本名。我想了想觉得用本名算了。 也其实也蛮有这种动漫的一种感觉。 对，感觉像那个男主角。 对，马正阳，银良犬啊。好，然后呢我们刚才说了二位也是这个动漫国漫的一个配音演员了，最近有什么样的作品吗？ 最近电视剧多一点哦。 对，最近电视剧电影很多。 扶摇还有延禧攻略。 哇，你们在延禧攻略，我的天哪，失敬失敬。您配的是哪一个角色？ 马志阳。 富察傅恒。 啊，你是富察傅恒。 是的，富察。 我的天哪，哦，你是富察傅恒。 对。 我好激动，最近。 富察傅恒配音。 最近非常非常火的这个暖男的一个角色。 是的是的，那个角色非常讨喜。 对对，很讨喜。你是富察傅恒的配音。那银良犬呢？ 我是前面几集就是跟璎珞比较有点对付的一个，他身边不太对付的叫锦绣的一个。 我知道，我快恨死他了。原来就是你。 我朋友看了那个电视剧，他说这是你吧。他说这不就是你吗？他说你看这个坏怎么着。 不是，就是，那你既然你知道的配音演员是谁，那你在接受之后再看这部剧的时候不会 我会觉得跟那这个演员更近了一步了，就是他们的配音演员我们也比较了解。哇，那大家就不单是资深的国漫配音演员了，就是一个资深的配音演员了，对吧？ 对， 不只只是 资深不一定算得上吧，但是、哦、 是配音演员 啊，配复查复恒，那你在配 非常的广， 对、 啊，不光是这个国漫、啊、 嗯，因为《延禧攻略》最近就太火了， 对， 就是每一个人物都会被讨论到，包括这个银良选配的这个锦绣， 嗯， 虽然说在前几集就被璎珞给啊， 对 啊 KO 是吧，就是 行者库了， 手起刀落的哈， 对， 但是就是每一个角色讨论度也都非常高，甚至每一个人物在这个剧当中都会很火，哎，我觉得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这个节目。在延禧 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完了这个国漫之后再做国剧、 哦、对，我们 今天是 国漫是吧？好，我们跳回来啊，复查复恒这个事儿一会儿再说啊，咱们从这国漫 收一下，就感觉现在突然间突然开心， 我这颗少女心呢、啊、真的是。那国漫最近有什么样的作品吗？就是这电视剧还之前吧，就是最近配的那些、 嗯、我们俩最近其实比较代表性的还是少年锦衣卫吧， 少年锦衣卫， 少年锦衣卫 新的、嗯、 那现场也给我们展示一小段好吧，我们这边也有一段对手戏 啊少年锦衣卫里边的，然后这样让他们稍微准备一下， 咱们先看一遍原版， 咱们先看一下、 啊、其实原版原版差不多， 原版的就是他们俩吧， 对呀、啊、对呀、啊、原版就是他们俩呀所以说 我 所以说差不多呀， 我以为是模仿秀，原版就是他们啊， 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是少年锦衣卫啊， 都去了东城了， 这叫声东击西啊，嗯，而且我走不动了，你得背我， 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上好、 哦、哇，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少年锦衣卫的片段，就是二位一起创作的吗？哇， 是男主角、嗯、他是女主角， 这个我听出来了然后刚才 没有反串啊，没有反串， 这个男主角非常嗲的那个，你得背我，我这鸡皮都出来了， 好甜呀 对，因为我们这配演员在现场可能我们就是觉得有一点点咦好嗲，但是其实会不会就是在动漫当中也需要比正常人物塑造的时候要再夸张一些才会符合这种动漫的感觉呢？ 这个要看各个作品吧，每个作品它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嗯、 然后有一些作品的话偏写实一点就 OK， 有的作品的话就是夸张一点 嗯， 才有效果。 那像这样比较夸张的时候，你们真正在配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笑场啊或者这样的情况？ 有啊， 经常有 经常有， 我也觉得 会笑场， 我就觉得 对的 好， 尤其是 全身鸡皮疙瘩， 刚才就像我们说的这句你得背我，在你们自己你说这句话之前会有一些心理建设吗？ 啊，还好，其实这个倒还算普通的， 正常 的， 这算、啊、这算普通的， 这算正常发挥的， 这算还好 啊。 那我这颗老姨母心吧，也就嗲嗲的啊、嗯。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幸运，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想在现场、啊、听二位来还原一下，好吧？ 好， 嗯， 我们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这样就不用放这个。我们因为跟这个怕比较合着、 嗯、 这个节奏有点乱、 嗯、 然后二位就直接念这个对白吧、嗯、然后我和王瑞也参与一下，这样你扮演李花我扮演那个马他后面有这段声音吧， 李花 对、 哦、 你这样蹦蹦碰 碰， 我可以跟你二声部李花，然后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好吧好我们两个是音效师啊、 嗯、 好，这在他们最后都走了之后我们再配这个音，好吧， 好， 先是马再是李花， 好 吧， 好 好的 好 啊，来少年锦衣卫青年广播青年说啊，第一版本 action。 小亭子，你真傻。 小桃，你别多想，只会使。 我们去那边。 可大家都去了东城呢。 哎呀，这叫声东击西啊！而且我走不动了，你得背我。 你， 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 手。 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们两个好破坏意境， 就是好破坏意境 哦。但是当时真的就是，哎，我现在呢觉得他们配音那个呼吸，整个声音，包括很多他发那个 A 的音，他不是散出来，还收了一下，这种控制，嗯， 我觉得好难。对 对，因为我和王瑞本身也都是学这个 专 业的， 播音 专 业的嘛，对， 然后学也学了很多年啊。但是我真的觉得他这种控制力和我们平时不管是我们在主持或者在我们在朗诵的时候、 嗯， 真的是两种声音状态。 没错， 对， 就感尤其他那个。哎哎我 有点难以模仿，确实难以模仿， 好难、 嗯、 哎，就是他说完你得背我之后，他那种又收着又埋怨又娇嗔的那一声哎，嗯，这种是你的气是怎么配出来的？ 这个怎么说？ 你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我好好奇啊。 就是他说你得背我后面吗？ 对对对， 你说你得背我， 你得背我， 你哎，就是先吸一口气， 就是拿这个呼吸也是戏的一部分啊。 这个呼吸一丢了就节奏就没了， 对， 还要感觉欲言又止，嗯，有点害羞，但是要假装生气。 对， 哇，今天给我打开了个新的世界， 感觉这个东西它需要你去深刻的去理解这个剧情。 就他刚才说的这个节奏很重要，尤其在动漫当中，可能这个人物他的，因为我们不是说真人去塑造，所以说你的声音角色扮演就要很重要。 可能真人的时候你还有点这个依据，是吧？ 你真人之后你可以有一些表情啊，你的动作语言呐、啊、眼神啊什么的，可能会更传神一些。 对， 但是你这个动漫的时候，你完全他这个人物的心理、他的状态、当时的一个精神状态，都是需要你的声音来变化的。 对，就是反正前期我们配音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画面其实是简笔画式的 啊。 啊，对，然后 就是连画面都没有是吗？就是没， 它是不完整的，画面可能就是 还没做完。 对，他的表情是看不太到的，哦，就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是稍微画一 下，让你知道这块有个脸， 这 块是什么动作， 动嘴了， 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来演绎， 自己去掌握节奏。 不杀不横，你真的好牛啊！哇，我以为是因为看了很多这个，就是我的师姐是季冠霖，嗯，就是啊，很大咖的一位，对对对，嗯。我看到他以前配音的一些片段，基本上是比如说译制片，他会前面会看着这个电影同步跟着在配的， 嗯， 但在此之前呢，他也对这个人物角色整个故事剧情有个很深的把握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动漫的时候没有办法是看到整部电影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开始配了。 对 对的，一般都是在制作过程中就丢到我们这边，然后让我们进行录制，然后有时候呢他们还需要根据我们录制的声音拿回去再重新经过再参考，然后制作 再去配合一下人物的表情和动作。 对对 对, 对， 口型表情， 对， 所以在所谓的制作精良就是体现在这些细节的用心上面。 是的， 对， 一般啊一部影片比如说一个三十分，一般动画片三十分钟左右吧，一集 二十分钟吧，二十多分钟， 你这片头片尾曲都很长了，你都不知道了是吧？然后三十分钟左右的话，一般这样配音的工作量你们要几天能完成呢？一集的 一集啊， 嗯，一集一般我们有时候会有时候是一天丢过来一集，我们一天就完成一集， 嗯， 有时候是他们一次性就是很多集过来，今天我们的工作量是三集之类的， 嗯， 就是这种情况。 哦，不是很多天一集，是一天好多集。 那人家更新也要不能那么慢， 要看情况， 对，一般都是录制过程中一般就看情况嘛，就有时， 嗯， 因为我们一天录三集也是录得完的，嗯，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做三集再拿过来一次性配完嘛，就不用每一遍都跑一趟， 哦， 然后每一遍都跑一趟。 嗯，也是需要这种从可能有时从早到晚一直在那个配音间里是整个一个封闭的状态来完成吗？ 是的， 是的， 很辛苦了。做多长时间了，二位啊？ 啊，15年到现在。 三年， 对，三年， 哦， 嗯，那也是不是说很长的时间？ 对，不算很长时间。 是刚毕业之后就开始做这个专业了吗？就是入行了吗？还是说之前也从事过别的行业？ 我是大学毕业2014年毕业， 嗯， 2014年毕业的时候我是在成都， 嗯， 先是当时从事的是广告配音，然后就是什么录音棚管理、录音师之类的工作， 嗯嗯嗯， 然后2015年来到北京之后才正式说进入配音这个行业， 也是跟这个专业相关的， 对对对， 对，包括这银良犬本科也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 啊，对，惭愧 啊，没有关系，很好了，我们很惭愧。 我学的不好， 也就是一直是这个专业，但是马正阳好像不是这个专业的吧？ 对， 马正阳学的是什么呢？ 不太搭嘎，我学的是通信工程。嗯， 通信工程， 本身是可能是幕后的调音， 工科生， 然后突然间，哎，我也行啊，然后就到前台去了。 你们。让开我来， 其实 让我来 那个还没关系呢，就真的不搭嘎，完全不搭嘎。 那你当时是毕了业之后一点都没有从事自己本专业，就直接来到了？ 对，我直接就来了。 是因为爱好吗？ 是爱好， 嗯， 就真的是因为爱好。当时上了大学报了这个专业之后呢， 就后悔了。 也不能算后悔吧，就是当时就觉得，就上大学第一次知道自己啊，我想学什么的时候就 嗯。 当时就觉得确实有点晚了， 嗯， 然后当时想，然后在大学里面也做了很多技术工作吧， 嗯， 然后就相当于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过来了， 也是有一定的积累， 对对。 那你应该是你们同学当中就业跨度最大的一个了吧？ 算是吧， 就比较会让人啊，你是学什么的这样的。但是你看，其实你学的专业，只要是你喜欢哪一类的，真的是自己的积累，自己的就是用心，也会成就你的这个专业。 没错，有时候有一句话嘛，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对 吧？ 这几年相信马正阳也是，就是包括他从小对于动漫也都是比较喜欢、比较了解 的。是的， 刚才我们从这个少年锦，因为一小段的对手戏就能够。马上能找到感觉，哎，王瑞要不要试一下？反正我觉得词也不多，那个银良先带他一下可以吗？ 不是，咱们两个来， 不要，我们两个太外行了，我一向都是给其他主持人挖坑的。然后王瑞跟这个银良犬，你们俩搭一下，好吧？ 这突然间从这个蓝光四 K 高清变成了标清， 马正阳也可以稍微辅导他一下，好吧？ 好，我们来试一试吧，好吧？ 嗯，王瑞来，然后好，第二版。这个我们青年广播青年说的少年锦衣卫第二个不正式的版啊 ，Action！ 来， 王瑞， 来， 你再不说话，我们警报就响了。 我需要心理建设。来，小亭子，你真傻。 小桃，你别多想，只会使。 我们去那边。 可大家都去了东城门啊。 这叫声东击西啊。而且我走不动了，你得背我。 你， 哎，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手。 哦。 等等吧，等等。 我感觉这真的好难，真的。 嗯。 就是，其实我之前他刚才说的这个让我配一遍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但是你当开口说话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应该参照着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说话。 嗯，就是我可能感觉啊，你更像是我们日常的感觉，就是很原生态，但 很像就是日常聊天儿。但是事实上，你真正如果是去配一个这个动漫的时候，你还需要更夸张一些。 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突出的优点在于他们的控制很强。就我们在说这个音的时候，可能哎，比如说你真傻，哎，撒就撒出去了。 对， 他们两个瞬间就又能收，哎，就每一个音的这个控制真的很棒。这个是要练，比如说我们如果想入这行的话，要多长时间能达到你们这样的一个标准呢？你们这样的一个水平？ 去， 你们俩说，你想想吧， 这个、 你们就想想吧， 这个、就真的就纯靠练。 其实很多人确实也对这个配音演员这个行业非常的向往，非常的或者好奇吧。那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训练？ 你们之前是怎么练的？ 对， 最开始入门的时候是怎么练的？从喜欢到能够配音这个过程，都做了什么样的训练呢？ 最开始其实是模仿。因为喜欢看动漫嘛，就感觉里面人说话很有意思，就特别喜欢学，然后先模仿，然后后来真的进入配音行业之后，发现，哎呀，不行啊，得真的要从基础开始，然后反正你肯定你说话要说清楚，然后就不能配音的时候，这感觉普通话人不是很标准， 普通话是基础， 对对对，基础练好了之后呢，就是大量的看动漫啊，就大量的看片练习，然后反正比如说想要那个跟着动漫配音的话，你首先看一遍之后呢，你把它词儿也熟了，然后你把他的声音关掉，你用你自己的声音去配一遍，然后再听一遍他配的，然后如果你觉得那个好的话，然后你就来对比一下，你看你哪里有不足，然后慢慢的练习。反正这条路还蛮长的， 对，也是要积累。那颜良犬，你本身声音就是属于比较嗲嗲的、萌萌的、软萌妹子的声音吗？还是说是从事了动漫配音之后慢慢变了？ 我以前比这 还嗲嗲的， 还 惹人厌， 真的。 对，因为我以前好像是考播音主持之前是先是学一下，要学有那种什么，就是要先学习普通话之类的。当时有一个老师也是在北京这边，他说：“哎呀，你这个声音。”播新闻， 就是特别细 啊！我当时声音就是，比如说喊老师，就是老师，这啊， 哇是 哇！ 你看男生真的很喜欢 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但是女生可能会觉得，怎么这个声音？ 对， 女生会比较讨嫌。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来北京之后，我们导演就说你这样不行，你平时说话跟你配音的状态其实是可以分开的。慢慢的就自己有改善，找到一个就是让大家都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这样比较好。 他现在声音也很软萌， 没错，是，而且 我以为是本身就宽音大嗓， 而且整个他能塑造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对，你可能就是你能配一些年纪比较长的，那可能声音要宽一些，更厚一些。 对， 年轻的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更细一些。 对对对， 哇，那你现在还能找到本身原来说话的感觉吗？ 就其实现在说话是本身说话的感觉，我平时说话其实每个人见到我就觉得，哎呀，你特别像在电视里讲话。 哎，对，真的有一点， 因为你从事这个行业时间久了之后，每天工作是这个，那 就是时间长了习惯了， 也会很有节奏吗？说话平时，比如说你跟妈妈打电话，妈妈。 那倒不会，妈妈打电话要说方言。 哦，对， 现在 本身是哪里的人？能您了解？ 本身是山东人， 山东人， 山东人， 山东小姑娘，然后声音那么细的，真的很反差萌。 对对，反正就是说方言的时候就比较怎么说， 比较豪放， 就山东的。 哎，对对对，然后要豪放一点。但是我发现，就自从我从事配音这个行业之后，就我对别人跟我讲话的语气、态度，就是特别敏感。 嗯、 哦，经常人家跟我讲话，我就说，哎，你语气不对啊，哎，你 这样我会不爱跟你聊天 呢、啊？会不会就说，哎，你这普通话说的不好？ 这就挑事儿了、啊。 内心你就会觉得，哎，他这个语气什么意思啊？感觉是 对声音特别敏感度比较高， 对语言比较敏感， 对非常敏感。但是其实这在人际交往中不是很好，但自己也会调节一下。 应该是你自己会比较累，就是可能别人没有这个意思， 对对对， 你会想很多，脑补一出电视剧。 对对对，脑补的特别多。 这女生的通病其实就比较敏感。 对对对， 那马正阳呢，你之前就是富察傅恒的声音吗？ 我之前可能声音要更细一点， 也是 对、那会儿我其实不像他，我什么是声音这块专业训练我从来都没有就是做过，我现在也觉得确实是需要的时候，但已经晚了，已经入行了，只能入行慢慢练。以前声音可能要更窄，就是这么说话会多一点，后来发现配音的时候这么说话，有时候气跟不上来，气跟不上来，然后慢慢的就声音就往下沉了，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慢慢就变暖了。 那你都是怎么训练的呢？ 其实 自己呢， 也是像他说，其实我们都是从模仿先开始，大部分都是从模仿先开始。但是呢，我那会儿可能想的会比他的多，做的会比他的少，就是那种我先去想他这块，比如说。这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就包括我们在模仿的时候，我们要想他虽然是这个样子，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去想他为什么是这么说话的，他里面的深层的他的动机也好，他的经历也好，造就他的这一切，他是怎么，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完成了，可能就会对这个声音塑造会有所帮助。 就之前做的铺垫和分析是比较多的。 对，然后就奔着这个方向去练呗。比如说我这个角色，我就是会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就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不是说我想练某个声音，我想完成这个角色，然后呢我就想啊，这个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声音，那我怎么练呢，就去听啊，去自己找啊，怎么样、然后自己可能就见了什么东西就会模仿一下，就自己去找这个嗓子的这个控制。 所以说也是全身心的在投入这个配音这件事儿。 对、 因为女生本身这个颜良犬是学这个专业的，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家长应该是比较支持和理解。那马正阳，你在说是一个学通信工程的，毕业之后选择动漫，尤其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儿，对于动漫他这个概念是不了解的，他觉得小朋友看的动画片， 对，尤其他们是什么是动漫动画片，他们还比较模糊。 在毕业之后从事了动漫配音的这个角色，之前父母这边有没有什么阻力呢？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不理解呢？ 还是有的，不然我也不会去学通信工程。 就是之前也就是也是想从事这个专业， 我当时对我想转艺术方面嘛，然后当时家人就觉得你现在把你手头擅长的弄好就好了，你不要去搞那些有的没的。这行当时也不景气，当时是很不景气的。然后说，哎，你说你回头自己养不活自己，或者是我们家就用我爸的话说，祖孙多少代都没有这根苗，就没学过艺术的，你去搞这个。后来我那会儿小时候也不懂，就没去。后来就是去上了所谓的自己该上的专业，去了之后呢，到大学里面就真正自我意识开始起来之后，就觉得不行， 还是要从事自己喜欢的。 然后我的大学时候报了很多爱好的，包括广播站、话剧团什么的。后来呢，可能是我演的话剧，我其实没跟我爸说，但是他跑过来看了。看完了之后，出来的台下把我吓一跳，看完之后也没说话，挺好。然后后来就不怎么管我了。 可能因为父母的担忧还是有的，他会为你前景后考虑比较长，而且很多父母现在是比较怕孩子在青春期没有定性的时候，只是因为热情， 三分钟热度， 对你可能热情，我转这个专业，但是有的时候年轻，你这一步走错了，后面需要很长时间。 是的， 但是可能就是父母在看他的那个演出的之后， 这个是 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个是因为马正阳他把成绩拿出来了之后，父母当看到一些希望， 放心了。 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会支持孩子 的决定，没错。 他只是怕你是三分钟热度，当他发现你有这个热情、有恒心，并且有一定的成果之后，相信他一定会支持你。 是的。 但是你在毕业之后，从通信工程又转到了到北京来去做资深配音演员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资深菜鸟的演员的时候，像你说前几年还不景气， 那个时候父母支持吗？因为你面临到就业了，还不是专业选择了。 其实那会儿他们已经不怎么管我了，就是我去的时候他们就他说你试试吧，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挺苦的，也没有工资一会儿，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我们那会儿啊都是学徒制，就是跟着一个老师先讲你来听棚，可能会有一些工作机会，你试着就是能上一些小龙套就上，上不了你就坐在这儿听一整天，直到你觉得我们觉得你可以了，再给你一些角色你试试看，你试上了可能会给你一些工资，你试不上你就在旁边听，我也不可能给你听的钱，是吧？ 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是很难吃这份苦，他觉得我在学校里面其实还不错，为什么出来就不能让我直接上，就是来试一下？但是确实是，其实你真正当面的时候，你就能感觉 对， 还没有这个积累。 其实很多的这个艺术行业，它都是有这个学徒制的这种模式的， 这是正常的。尤其是刚毕业的时候， 对 也需要。那是多长时间学徒了？多长时间才能获得了人生第一个角色？你们俩还记得当时配的 第一个角色配的是什么呀？ 我第一个角色是灵魂摆渡， 哎，很有名啊， 对， 那很有名的一个片子。 我记得是我是2015年9月份来的，9月份来的时候，反正当时听棚嘛，听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老师说你进去试一下，这句话只有一个试，我试不出来。因为这只有一个试，一个小丫鬟，人家那个比如说公主说你去怎么怎么样，小丫鬟说试，这个试我就试不好。就试很多遍就不行，然后后来再过了很多天，就反正要真的要很认真的去听别的老师是怎么录的，然后去听导演是怎么说的，然后过了很多天，就有一部戏叫《灵魂摆渡》，然后当时在七棵树那边，然后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小鱼的角色是一个女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女孩的角色叫年，我当时用山东话配的，对，因为我刚开始配音，其实经验不是很足嘛，刚进入这个行业，配正常的那个对话，我的中音其实是找不准的，但是如果我要用方言的话，正好那个角色可以用方言，然后 你的符合语言习惯了， 对，然后用方言就说出来就还好，然后那个录完之后心里有一点点自信，然后尝试了另一个就叫小鱼的那个，另一篇里面的那个，对， 这是第一次扮演了动漫人物角色，然后当时你要看到成片之后自己的声音出来是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反正看到片尾的字幕就激动的不行了，然后马上给老师马上给老师发短信说老师你快看，这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老师说好好学，以后会更多的。 哎，天下老师都这样。 对啊，没错，老师都会鼓励嘛， 但是确实也需要你刚入行的那种热情，没有那个劲儿就在，很难争着你， 是 吧？那马正阳呢，还记得当时第一个角色是什么吗？ 我是比较早了，我其实那会儿是在，因为我认识姜老师比较早，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认识姜老师了，当时参加了一个配音比赛，叫全优生配音比赛，那会儿呢那个比赛是做动画电影魁拔的那个公司在举办的，然后呢我参加完这个配音比赛之后，姜老师呢就把我们一些就是当时的参赛选手叫我去录了一下那个魁拔这个动画电影里面的群杂， 就是 所谓 龙套演员啊， 龙套群杂那些就是一些小角色的声音，然后呢当时也是挺累的，我们去怀柔那个中影，那个中影也是基地的棚，录了一整天，就是真的就是喊啊，也有一些小词儿啊，我们就一个一个去试，后来我试上的是一个，就是当时那台词我具体也记不太清楚了，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们之前都看不起我们，虽然我们只是一群没有文耀的妖侠，但是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让你们看到我们的努力， 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二位在这个配音入行这几年的这种努力，一会儿呢我们这整点的报时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继续会跟二位资深的这个国漫配音演员来聊聊配音的故事以及很多其实对于一种国漫的一个普及吧，一会儿见。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到网里抛。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点0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松。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嗯， 今天我们节目呢来了两位资深的国漫配音演员，而且我也惊奇的发现啊，我们的马正阳就是复查复恒的配音我现在这个少女心还蹦蹦的啊。两位今天在现场也是给我们刚才展示了一小段他们的配音，然后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些他们跟动漫的一些不解之缘吧。入行的这几年也让我们觉得哇塞，这个专业也是比较神奇的，也让更多的人对于国漫配音和国漫动画的这个神秘面纱也没有觉得说那么的封得紧了，稍微掀开了一个角了。那么今天的后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把这个面纱掀得更大一些，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国漫，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年轻朋友们，对，通过这期节目能够了解一下，更加喜欢更且支持我们的国漫。大家呢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好，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在一直播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播呢，可以搜索一下 活力982， 到房间跟我们进行互动，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会解答。当然呢，同步可以，北京地区朋友呢可以搜索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非常资深的配音演员，先让两位来和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早上好，嗓子我是一良犬。 我是马正阳。 他是复查复恒我这个梗就算过不去了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说了，推荐了一些近一段时间国漫比较红的，大家也可以说是放暑假或者近期可以去看的一些影片。那对于你们二位的话，相信喜欢国漫动漫也会一直在 follow 在更新吧。你们每天也会有花费多长时间来关注这些，去看这些影片呢？ 这个其实挺不固定的，因为我们工作平时说忙的时候特别忙，就每天就没有什么时间歇下来看，有时候回家了还要看看明天要工作的东西。然后我是比较喜欢养一养，因为有些动画片它是 一周一集， 然后一集又看不爽，我就喜欢攒一攒，或者攒到大结局再看， 养殖再看，是吧？ 对，我基本上都是后来就没有特别的去追了，而是攒够了，我去一次性看一下， 一次性看完，一次性看爽。 但是有一点是，因为你像现在很多剧，它同步会有些话题在更新。如果说你在养的话，很有可能这一集出了什么话题，你 follow 不上， 强行 就是你的资， 还有可能强势被剧透，你知道吗？ 是的，但是。因为忙嘛，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会很焦虑，就是这个资讯点我是想跟又跟不上，后来就放弃了。 那或者是干脆就不看这些新闻了，大家还不要朋友圈分享。嗯，这攒肥了啊。那你两犬呢？ 我基本上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比如说不工作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在家看动漫。我特别喜欢看海贼王，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探险类的或者就是办案的那种动漫，就比较 这个办案我还停留在名侦探柯南那些的 对，还有反正一些探险类的就比较喜欢。 那你们有没有说是特别喜欢的配音演员，就是动漫当中觉得他是你心中的一个标杆，你需要去可能是一直要追赶，不能说超越吧，一直想追赶他，也会很 follow 他最近又出了什么样的影片，这样的配音演员吗？ 我最喜欢的一位女性的配音演员叫刘笑宇，她就是《狐妖小红娘》里面的就是女主，然后反正我是第一次知道她，我还没有见过她的人，我就看过她配的一些电视剧，因为她我记得她配过一个电视剧叫《回家的诱惑》，里面那个艾丽， 这个 跳有点远， 我也看过， 但是她那个艾丽，我看了之后，我心目中。他的声音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的？直到我来北京之后见到笑宇姐姐，我发现，妈耶，笑宇姐姐就是很怎么说，书生气息，然后就是跟艾丽这个形象完全不能联想到一起的，就让人感觉好专业。 哎，我有一个点比较疑惑哈，你看《回家的诱惑》艾丽的角色，其实她是个香港人，那我们有时候听配音，其实能感受到，配她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会按照一丁点的香港的一种就是粤语的感觉在说话。你要是接到角色，跟演员本身还要就是配合她的这个形象气质再去配这个音吗？ 其实咱们之前看很多的那个香港警匪片的时候，那些配音配的那个国语，不都喜欢有一些稍微有点港台气息那种感觉吗？你们会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吗？ 这个真的要看每部戏它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因为导演他要求不一样，人有的导演就喜欢你要这个腔调再带多一点，有的就希望你不要，反正就看具体要求。 也是，就根据导演来说戏，我们再来配这个， 哇，配合好。 哎，你说这个动漫演员和我们正常的影视剧演员，你们还是有共通的，就是属于工作室接到哪一类活派到你们。 对对对 对， 我以为只会配动漫，影视剧就是影视剧。 没有，我们是什么都接的，我们公司应该什么都接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广告啊，有时候偶尔也会接一些。 哎，你们配过的 游戏啊？ 广告，你们俩二位有配过广告吗？ 我是在成都的时候配过广告， 哪一种类型的？ 基本上就是电影院放电影之前的那种 啊， 就什么15秒的， 那个也很棒，那个也很， 尤其电影院里头那个声音效果特别好， 对，就是杜比环绕音， 对， 他们对就后期的要求要高一点。 而且你会不会觉得在那儿坐着这儿就特别的，这是我配的，这是我配的， 当时心里就觉得哎呀挺好。 现在你们在看自己配过的，会去看自己配过那些，比如说动漫呀、电视剧吗？ 对，可能有时候心血来潮的想过去看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配这个东西，我自信心不是很强，我配完之后我自己要回去看一下我哪个地方不好， 就是检查一遍作业。 对对对，有时候是要这样一下。 哎，那现在有没有就是以前我们看的很多日漫或者是美漫，它都会在内地播放的时候一般都是普通话版本的，你们会去看这些吗？还是说因为现在很多粉丝其实动漫迷他更喜欢听原声的，他可能觉得这是日漫就是应该由人家那些声优来表演是更好的，你们是怎么看？你们就是对于这种日漫美漫是更喜欢听我们普通话版本的，还是说是看就是他们本地声优的那种的呢？ 其实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跟译制片一样的，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原汁原味的东西，原声。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说，就是站在我们角度上，我们也不得不说，就是说原声确实它比较原汁原味儿，它跟配音演员塑造了过之后，确实是多少会有一些东西会流失掉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这种就是译制过程的这种二次创作里面呢，就会多少跟原声还是有一定的出入，而不是像这种动画片，我们这种自己配本地动画片的这种一次创作就没有这个烦恼。 这种东西你像我平时也是可能会去看原声多一点，但是为了学习的时候我也会去看一些内地配的一些比较好的，甚至过程有一些东西它的本土化做得非常成功，你就可以去看，然后有时候你会反而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你是觉得有些那些咱们说的是有比较好的，那像比较不好的那一种，到底是因为可能一方面是配音演员配的不好，还是说可能那个词儿翻译的比较差？ 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在我们眼里看，我们大家都是其实是很用心的在完成这个作品的，但是很多人就是就包括一支枪的这个问题，有的人不是很认可，他们对这个东西不是很认可，就说起来就觉得很不生活。但实际上毕竟我们是在配一个外国人，如果我们真的把一个外国人配成一个老北京人，你会觉得更不生活，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就是跟原声拿出来比的话，大家还是会觉得啊，我宁可听英语，反正我听得懂。 那二位有配过这样的译制片吗？ 译制片我没有。 译制片我配过一个动画，叫光速小子，反正是哪个国家忘记了，反正我在里面配一个就是小女主吧，然后反正她讲话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就是模仿她的一个语言节奏，但腔调倒是没有，就是因为她的面部表情跟语言节奏如果你吻合上的话，其实听起来是感觉不违和的。 也是需要扮演到人物当中角色当中去，就像我们扮演一个人一样，你要整个符合他这个角色，不能说是外地过来的，我们把它变成本土的大江湖，它都是很中国风的， 武林侠这些， 包括你像大鱼海棠等等，它都是很融合了中国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动漫的形式把我们更多中国元素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动漫这个媒介更加了解这个我们的人物，喜欢我们的中国这些元素。那么你在配这个音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中国风的人物的声音塑造的时候，会怎么去做一些，就带一些古风的声音，我们说这个人哎，感觉一听就是个侠客，或者一听就是个古风的人物的时候，那你的这种用声和你平时可能配其他那些可爱的角色，它又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吧。你们有没有接到过比较古色古香的这样的角色呢？ 还是肯定有的，我们这因为我们古装戏录的也不少，然后动画片呢很多，像少年锦衣卫也是就是偏古代的那种但其实你像我个人来讲，我的塑造的时候我不会太去追求声线，而就是说我说我会去追求背后的一些东西，它真正所谓的中国元素啊，就是主要就是一些中国的那种意境，还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一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美的，我们要把它表达出去。那你在表达的过程中，只要你注意这些方面，我希望这个侠客是洒脱的，是有中国的侠义精神、仙风道骨的这种东西，我希望把它表达出去。那我在塑造的时候，我就会把心里把这个角色这方面立住，因为我们主要是还是以表演为主嘛，配音演员嘛。 这其实也是咱们国漫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很多的时候咱们经常说，现在国漫可能还处在一个刚刚比较上升期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可能很多的动漫和这个日漫呀，包括欧美动漫比，还是有一些差距。那你觉得这个国漫和这个欧美的动漫的它的差距和优势都在哪儿呢？ 这个东西确实是实话实说啊，我们这个行业还是差的，其他两个国家差了很远很远。但是你说我们是要走一样的路吗？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也在走自己的路，日本也在走日本自己的路，美国也在走美国自己的路。你像迪士尼的影片，它就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全世界哪怕日本人看了都不得不服的一个东西。它那个包括它的就是 技术啊 什么都是非常厉害的。中国这块呢相当于是正在摸索，刚刚起步。但是发展的速度确实是飞快，因为之前包括很多我们现在认识的一些在国内开动画公司的人，以前都是有过在日本做动画的经验，把一些很先进的技术也好，美国那边的技术也好带到中国来，然后来进行尝试和摸索的，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它这两年的发展前景的。 会不会是国漫最近兴起了，然后同步这样制作国漫的公司也会多了很多，那市场竞争力会不会更强了一些？ 是的是的，但是因为市场越来越大了，就是我们虽然就是同行会越来越多的话，但是市场也在越来越大嘛，所以说现在这么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有竞争才有动力。 可能以前是没得选，只能看美漫或者这个日漫， 或者说了解的少。 对，了解的少。 现在有的选了，咱可以还是可以看国漫的。 我们也看一下《少年锦衣卫》的一个宣传片吧，好吧，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国漫三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读上古天书，名曰天工开物，其中的冰之卷是一部兵器谱，记载着制造上古神兵的技艺，具有毁天灭地之威力。封神年代，人皇和天神联手，借助五行日月之力，将这卷天书封印起来，并交由人皇保管。而封印天书的天宫印记，则由七位继承人持有。千年后，江湖中虽有得天书者得天下的传言，却鲜有人知悉天书真正的来历。元代，外族占据中原，天书遗失在江湖中，掀起了血雨腥风。明太祖朱元璋为找回本应由皇族保管的天书，平息江湖纷争，派出锦衣卫四处寻找天书的下落。 来到鬼迹， 跟千面狐合作， 只是暂时的。 这位小妹妹是第一次来我们鬼迹吧？ 哼，未变形的街道。 不好，是鬼界的防御机关。 后的鬼街，才是真正好玩的地方啊。 好的，刚才看到的是少年锦衣卫的宣传片，而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也是在这个少年锦衣卫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嗯，刚才有他们的台词在里边啊。 小亭子，哦，学不出来。 和青面狐合作啊，是暂时的，是吧？ 哎，以前其实我相信我和王瑞都一样，就在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看剧情和感觉放松了。 对。 然后自从这批演员来到直播间，我们在听会听专业了， 就开始去注意他说的什么，怎么说的， 就觉得累了。 啊、对， 听着好。好累啊，然后真的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动画这个节奏，他还要伴着，因为他很多动作比较夸张，刀光剑影的，你台词还要伴着嗖嗖嗖这样的。那当时配的时候同步这个音效是就加在那儿了吗？还是说后期他们再加上去？还是你们是听着这个音效配，然后找这个间隙吗？ 是听不到音效的，就是但是我们有画面嘛、 嗯、是先看着画吗？ 嗯， 看着画面嘛、就是、 后加的。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难的点啊、嗯、就是他们比如说那个人物在捂着刀弄着枪的一边、嗯、一边在说话，你那个声音好像也得在一边捂着刀弄着枪。 对， 要有动势，我们在拼的时候要有动势。 对，但是又不能、嗯动作太大，基本上就内心动势强一点，因为稍微一动话筒会收声，会 哦 就比较敏感的那种。 比如说你要 杂声、 嗯、对，你一直保持这么一个距离， 嗯， 又不能那个有气流怼到麦克风上、 嗯、比如说你从上面跳下来就嘿那种， 要不是这样啊，然后 你这摔下来了， 你们啊嘿啊，会也会跟着人物在动，跟话筒前左右前后在动， 那个幅度要很小 哦， 要控制住。 对， 哎，那比如说对手戏的时候是单独录，还是说二位在一起在这个配音间里录呢？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如果就是制作那边时间允许的话、 嗯、 我们都会在一块儿录。 会互相看着配吗？ 我们会看着画面， 看你们看着彼此吗？ 我们两个，这我们要看画面， 没空看彼此。 我一直没反应过来这个 画面， 这戏中会有交流。 对， 那这如果是看着画面的话，会不会你们两个就是因为看着对手演的话，你会比较能很快的接得上他下面要干嘛？包括你的眼神啊，你的动作，你知道要接。如果是看着画面，会不会有一种就是演的时候有一点没搭上的 感 觉？ 就是因为我们在看画面，我们更注意。更需要注意的肯定是画面里面那个人的表情和眼神了。画面里是什么表情，我们接他就 OK 了。然后只有我们的耳朵听他的声音就行了。 就是来服务，给画面的人物来服务。 对对对。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很幸福，我觉得。 对。 现在我好羡慕他们。上一期我还羡慕芭蕾舞演员，我今天羡慕他们。 我们找什么嘉宾，你羡慕谁？ 对对对，我这个人真的很容易羡慕别人，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个动漫迷，然后最后在从事着跟迷一样的工作。 是。 然后，而且总能。接触到一手的新的片源， 对， 然后最关键的是 你可以给别人剧透， 这就很坏了，真的是， 我们肯定不行。 然后 这个不可以， 对，而且我觉得最幸福的是你能够把你喜欢的东西变成了你塑造它，这个人物有血有肉，是我来帮他完成的，哇， 对， 羡慕了。 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职业，变成专业，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 尤其是刚才我们看的《少年锦衣卫》啊，这一个三分多钟的宣传片，虽然感觉是动画，但是它的制作、人物、这个技术效果，包括剧情、剪辑节奏，我觉得真的是很成熟， 都还挺饱满的。 对，可能我们。以前就是太多人都会觉得动漫就是还是给小朋友看的，尤其是国产动漫，包括近几年其实红的还是喜羊羊灰太狼这样的，让我们开始知道更多一些。 就是有时候我记得我大学时候在暑假在家 就看喜羊羊， 不是看动漫，完了看动漫，然后我妈就会说哎看动画片呢。 对，小爸爸就会说小朋友才看的， 对 呀，你怎么看动画片呢？对，这个概念其实也要通过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不管是说 coser 我们的动漫人，去让大家普及到其实动漫也是合家欢的，也是全年龄都是一起来做这样一个梦。 对， 对， 很棒。少年锦衣卫刚才看那个片段，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叫大盗贼， 这是刚才银良犬推荐的一部早期的国产的动画片，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 我们来啊，他推荐的非常好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警官先生，问了咖啡沫还能找回来吗？ 那当然。 找回来得多少时间呢？ 这个嘛，首先得抓住大盗贼和真布罗子。可是现在还不行，还不知道他的藏身处呢。总之，那个家伙是很狡猾的。已经有2年半了，都瞒过了警察的眼睛。可是总有那么一天，我要让他连咕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尽管这样，对我们警察来说，特别期待的也还是居民的热心协助。 热心协助？ 这个嘛，也就是说，为了逮捕那家伙，一般的居民们都要帮助我们警察。 那就是说，要是抓住了那个家伙，就算协助警察了。 那当然，这是一等的协助。可是，你认为究竟是谁想参加这样危险的工作呢？ 我们来抓大盗贼。 我们来抓大盗贼啊！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部动画片是叫做《大盗贼》啊，霍真普罗子。 哎呦我的天，普罗子是什么？ 霍真普罗子。 这个呢，完全就是感觉是刚才我们说是很早的一部电影了，一部动画片了。 这是1989年上海美术制片厂设置的一部定格动画， 将近30年了。刚才我们也普及一下定格动画，它的每一帧是需要完全给它，就是工作人员给它做好造型，哎，拍一下， 放在那儿， 再到一个拍一下，所以整个电影下来，其实要做好多。 对啊，我真的很佩服这种，尤其现在好莱坞也有很多拍这样的，专门拍这样定格动画的。虽然说现在有很多先进的3D 的这个技术啊，但是很多人就追求这个感觉啊，他就专门拍这样定格动画。我真的很佩服这种人，就是他工作量真的非常的大。 也是一种电影技术的效果吧， 没错。 包括前一阵儿这个梵高的一个动画片，我记得还是它也是比较，它是一帧一帧画来做的，就完全是整个动画当中全是这个梵高的油画风格来讲述梵高一生的故事。其实现在来看，这种因为 不是说特别常见，因为技术比较先进了嘛， 没错， 所以这种反而是有一种艺术效果大过了于我觉得它可能阐述故事的这个效果吧。 其实在咱们回想一下早年啊，咱们在国内的很多的咱们小时候都看过的动画片都是很具有具有浓烈的艺术特色的。你比如说咱小时候看的很多水墨的啊，剪纸的， 我看过邋遢大王， 你比如说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咱们所有人都看过的小蝌蚪找妈妈那个就是水墨风的，好像是 对对对， 是吧？ 而且小蝌蚪水墨其实很好画，墨哎就这样游动起来。 而且咱在后来看过那个葫芦娃，那个叫做剪纸风，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剪纸那种感觉， 我们几个年龄跟你搭不上 可能那个林良群比较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干嘛强行 Q 人家？人家是萌妹子。 那来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 剪纸风， 对，包括我们以前看过的一些老的动画都有什么特点？ 他就我想想啊，就是我之前最喜欢的《魔方大厦》呀，然后怪老头啊，它里面的就是人物跟现在的不同的，就是它里面那个人物的眼睛，得包括那个舒克贝塔，就比如说小老鼠，他们的眼睛可能就是就因为时代不一样了，然后技术也不一样，就那种时代气息就是现在是没有的，然后那时候看。还有现在看都是感觉 你说这个特别有感悟，就是小时候因为看那个比较多，然后我记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他是天生有一些眼疾，他会有一些动，我总觉得他在想事情，我真的会就是觉得一个人如果包括现在大家如果在谁跟你说话眼睛是左右动的，你会觉得这个人他的心神不定， 对， 就当时可能是用因为大的技术就是整个动作不能弄特别大，所以他们在小的五官上细节上做了很大的功夫， 对对对， 就是包括这个黑猫警长我记得也是一只眼睛动一下， 对对对， 他这个细节，对，我们现在看的人物好像是眼睛已经不会有那么多的戏了， 对， 可能比较固定化、格式化， 服化道会很多， 对对对， 但是眼神、五官上已经不太会有那么大的动作了。 对， 有是有，他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个时代感的那种，他可能不一样。 其实表达方式也在， 表达方式 就是审美的表达方式，就是以前流行的东西和现在流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 也不能说什么叫进步吧，只是说年代感比较强了。 没错， 对， 包括这个配音也很有年代感。 对，有意志，刚才我们一出来就说哎呀满的意志片的声音 是 就是刚才包括说因为这部影片也是国外引进的，所以它要符合那个人物角色，毕竟是德国的，刚才我们也见到了是德国的一个少儿的一个动画片，没想到这个真的银良犬从这些能看到它的这个动画片的储存库， 就是他会看很多非常经典的这样的动画，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 他积累的比较深吧， 没错， 横向纵向分析完，然后找准自己的角色， 是 对，就看得多一点。 那富察傅恒，我总是强行 Q 哈，那你也会像他一样，就是你更喜欢的是也像他一样就看得比较远的，也分析这样的，还是说是比如说现在流行什么大规模的去看什么呢？ 我也会看一些比较老的东西，但是我看东西都不会特别老，最多是看九几年的一些东西，国产的也好，还有那个日本的也好，美国的也好，我都会去看一看，然后横向分析一下他们的这种审美上的这种或者流行表达方式上的这种区别吧， 就感觉我们的这个马正阳比较学术去系统化的总结这个问题， 其实主要还是爱好，就是 科生是吧， 就是我是奔着爱好去看的，看了之后但是脑子里面因为你是干这行的，你脑子里就会有那些想法，就会去思考，就哎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就会有这种想法。 二位呢也是刚才跟我们讲了他们观看就是从当这个配音演员之后积累的这些东西吧， 没错， 刚才我跟王瑞也说了，就任何一个专业他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需要你去热爱它， 绝对不是说我今天觉得这个好好玩我去试一下，这个东西前期会有很多很多的要铺垫的，时间转眼到又要来进一小段片花，接下来我们听您说，继续说，不要走开。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味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1，欢迎继续回到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嘉宾王瑞。 在刚才过去的一个半小时时间内呢，我们整个直播间充满了欢乐啊，我们 充满了二次元的气息， 对，仿佛来了很多很多的动漫人物到了现场。满足一下我的少女心吧，因为我没有想到， 而且还来了富察傅恒。哎， 对对对对对，近期这么热播的《延禧攻略》里面的富察傅恒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里来了。然后你再配这种，比如说这种御前侍卫的声音，因为富察傅恒是个根正苗红的，非常正。然后他说的最多就是不得体， 不得体 是吧？我们说不得体，不得体啊！你在配他的时候，整个声音是一种什么样的？在之前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声音给他定位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我在定位的时候，就是我要把这个角色他比较死板的一面定位出来。因为他是一个挺认死理的人，他不会屈服于权威，他是个挺认死理的人。然后呢，他同时呢，他有他冷静的一面。他思路很清晰，他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这么一个人，要把他沉稳的一面露出来。 其实看他的台词当中，他的情绪起伏其实不是很大。 对，他因为他比较性格比较沉稳。对，但是同时也是确实是有着一腔热血的。 其实我觉得越是这样起伏不怎么大的，其实也很难， 对 吧？ 很难驾驭啊。 是。 然后觉得他最近看的稍微比较娇嗔和孩子一面呢，就是他跟他的皇后在说要娶璎珞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不是有姐姐你吗？”这也是我觉得富察傅恒算是比较俏皮的一面才展露出来了。 哇，你到底是有多喜欢这个剧？你连台词都背得下来。 真的，不得体夫妇真的是很有名的。然后这个因为太热播了，话题度太高了，富察傅恒的人心的角色也是比较高。当然，我们颜良犬在这部剧当中也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啊，头几集的戏份很多，不停的给我们女主下绊子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 最后去了哪里？你自己说。 哦，我去新者库了。 就是扮演了一个跟这个女主璎珞一起进宫的宫女锦绣。其实也是一个绣工非常好，一直属于对于璎珞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妒忌吧，可能觉得我的水平也很高， 为什么你总是机会这么多， 他就愣坏愣坏的， 对， 傻愣傻愣的坏， 他的这种坏太表面了， 对， 就是让人觉得你这不是找事儿吗那种坏， 对，就欠欠的、 但是其实你要说天堂锦绣的话，我也觉得跟你现在的人物感觉是两种，因为你现在感觉、哎，很温柔很软萌的一个声音、锦绣的时候他不停在针对，就每天都在像挑事儿， 对， 你当时是怎么定位这个人物呢？ 我当时就是怎么说，当时我们导演看到这个角色就觉得哎，全有一面是可以驾驭这个的、然后就我就去看这个角色，要去找他的心理，反正因为你配每一个角色之前其实要自己心里有一个小梗概，就是他性格是什么，然后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就是都是可以通过就是自己的细心观察来找到的， 就是解放自己这个多面的性格中的某一面啊， 对对对，哎，说到这儿了，王瑞没看过《延禧攻略》 是啊，所以说你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 很 懵。 现场我们也想听听这个我们富察傅恒能不能用富察傅恒的声音来配一下人物当中的角色，比如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那个少年锦衣卫那一段吧。 那两个都是少年啊， 少年， 而且是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正直，非常的甜的一对儿啊。 你二位手中有台词吧？ 有。 那我们这个马正阳用富察傅恒的声音再说一下你原来的那个角色，可以吗？我们挑战一下，好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可以把角色换一下、 啊，你要配锦绣啊？ 没有没有，就是我是富察傅恒，我们俩台词换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我读方雨婷的台词。 好的，可以可以。那我们的那个犬，你要配什么样的？是锦绣的，还是说你以前扮演过的人物的角色呢？ 那就锦绣吧。 好的，哎， 锦绣吧。 好了，延禧攻略 版 少 年锦衣卫。 来 ，action。 哎，小亭子，你真傻。 小唐，你别多想。指挥使， 行了，我们去那边。 可大家都去了东城门啊！ 你慌什么呀？这叫声东击西啊！而且我走不动了，你得背我。 你这样不得体。 哇！顺便 Q 了一下名台词。 哇，真的，我很少有在直播间，王若也比较了解，我激动成这个样子的。我现在就非常的不得体。 说实话，其实我也很激动。 你要是真的看这部剧，尤其是其实这个， 我能感觉出来，你知道吗？ 犬刚才的声音第一个出来的，我就很想抽他。因为在看这部剧的时候，这个锦绣确实是。 太贱了， 你真的很想钻进去打他。 对， 他刚才这个声音第一次出来，我就觉得哇，然后 是有点没事找事儿那种，是吧？ 富察傅恒又出来了。真的是满足了，我现在觉得虽然我王瑞本身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没，就是我们今天对于声音塑造的这个魅力又重新认识了高的一个层次。 没错，之前可能在去学播音主持的这个过程中、还是以做播音主持人为主啊， 可能是把声音放在了后面，就塑造的东西放在前面， 对对对对对， 说话的内容放在了前面， 是， 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算是我们的同行，他们完全用声音来立住一个人物，这是让我们觉得大 非常的神奇。 对，然后刚才王瑞也试了一下啊。 就是感觉他们那个是就是特别蓝光 4K 高清、然后我那个就是特别模糊， 就是有一种原来现在我们高清手机原来是130万像素 的诺基亚那一种是吧、 就是、 老爷机、 如果说今天就是听过我们节目的很多年轻人也是哎，通过你们二位的声音和人物塑造，或者说从你们现在分享的故事也很想加入到这个动漫配音这个行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觉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适合加入这个行业，或者是说加入这个行业之后要做什么样的努力， 吃哪些苦呢， 稍微给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现在跟以前还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是学徒制的啊，就是 说的多老实的。你们那个都是95后吧？ 没有，没有。别等我们95后。那个现在来讲，就是现在像各大公司啊，他们都开的有配音的培训班。你像我们公司也算是也对，就是大家都是以这种培训班先去报名，然后筛选之后，你进了这个班级，学完之后看你的成绩，然后选择是否要录取你。如果没有录取，你就当是爱好者来学习一样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也是途径更多了，可能区别于以往的话。 现在有了一个培训班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这样有一个渠道，如果你真的适合这种天生的好声音，是有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真的很好。 以前的话，我们就只能找，就是有没有什么路子关系能联系上一些老师， 对，必须得认识老师啊，或者说什么。 其实这个真的很难，就是我们觉得进入这个圈子其实是更难的。 对， 被命运眷顾了一小下，哎， 对。 反正现在就是因为渠道，它其实很多就是开培训班嘛，它算是一个就是给人一个很明白的一个渠道，就你想学配音，然后你可以来试一下，如果你可以，然后学了之后，然后会给你机会让你试一下，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公司嘛，我们公司就是有一个秋季的培训班，反正是我们这边就一般就是你报名，然后你要首先要有一个视频的那种自我介绍，然后呢让那个这边的老师听一下，觉得哎还不错，哎普通话也还不错啊，就可以来试一下，然后试一下学一下，因为他配音其实算是表演的， 没错，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学，然后优秀的话哎录取，然后进入这个配音行业就很好，就是正规渠道，然后我们是怎么说呢，就可以搜索我们的官博嘛，光合积木，然后了解一下， 哪四个字我们可以再说， 光合积木， 光合就光合作用，然后积木是无限组合的小木块那种， 累积起来的光合作用， 对对 对, 对, 对， 光合积木，大家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这样有什么新的秋季班的消息会在里面有，对吧， 其实像我们现在入这行啊，就是他们并不要求你的专业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就是都没有看那些东西，我们的班呢也有周末班，就是面向已经工作的人呢，就是已经毕业的人呢，也有像那个什么寒暑假班面向学生的，就是主要还是看你自己跟这行的这么一个向性， 就是能不能吃这碗饭， 可塑性， 对对 对，来试一下， 对 对， 二位都是能吃的饭，而且吃得饱的。那下一步再吃得更好的话，你们有没有说想挑战的角色，一直还没有完成度的，也是想在追逐的这个角色呢？就哪一种类型的呢？ 我是想试一下稍微老一点、年纪大一点的。因为我平时录的角色要么就是录小孩子，比较年轻的，然后比较傲娇的，然后我顶多可能在小朋友的那种系列里面录个什么老巫婆，但我自己其实希望能录一点比较沉稳的，就向往就是自己没什么就想要什么那种， 想拓宽一下自己的戏路， 对对对对对， 现在的我们角色当中呢，一些老人家的角色是不是都是年龄偏大一些去配的这个音呢？ 哦，不是，哦，就我们身边，就比如说我们培训班，就是毕业出来的小姑娘，95年的那种，有，就她就可以配，能配60多岁的老太太，可以的。 她这个其实我看过一期节目，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女孩去配老太太，她这个遗憾就是我为什么只能配老太太？她的遗憾就是想配小女生， 就是那。比如说老太太是可以小女生来配啊，这个小女生可以小女生来配，那小男孩一般都是谁来配的？ 其实也是小女生在配， 对啊，我觉得 就是 他那个声音比较细，对吧， 对， 对， 尤其蜡笔小新好像就是一个女生在配的， 对 对 对吧， 对， 就是女生啊，女生戏路好广， 就是 是的是的， 那马正阳呢，有没有想挑战的角色？ 其实我跟他一样，就是缺什么 想 配老太太，不是缺什么想补什么，我也是想录那种年纪大一点稍微有点城府的吧，稍微狡猾一点的那种。我之前 你不要这样， 不好学坏了。 我也想去试试宫斗的感觉。 就是这个可能是也是需要你们在沉淀一些之后，慢慢的角色回到 过 来。 是的， 而且我感觉这些比较城府大的就是年纪大的比较城府深的角色，不单单是你声音塑造的要更宽一些， 他也需要你自己的社会阅历比较丰富， 他的这个 内 心是很足 的， 是的，当然是的， 这很重要。 哇，这是两个位都有这个挑战的角色哈。 是 王瑞，如果说有一天就是说你跟这个动画片也有缘，说想让你在过往的你看过的所有动画片中挑一个角色，说你自己来塑造，你最想配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吧，那就拿我刚才说我看过的火影来说吧，那我觉得还是像鸣人这样的，就是那种比较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后咸鱼翻身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人非常的有这个向往感的。 其实你看到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三个脸上非常幸福，就是你可能这个东西寄托着是你们对于一个自己的一个追求和向往， 没错， 就是说做了个美好的事情的那种感觉，那种幸福感， 对，整个其实不单是我们直播间有二次元的因素在，我觉得整个都是一种励志追求以及实现理想的一个感觉。 没错，是感觉很多可能在生活中一些比较不顺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戏剧中，在这个动漫之中，你可能能找到自己的寄托， 扮演了一个别样的人生。 对， 对，你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些就是在动漫上面有一些什么工作或动作，可以提前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这个一般我们是 不剧透是吧？ 这个不能剧透， 一般是不能说我们最近在就是在录一些什么东西的。 那你可以跟我说是《延禧攻略》第六十。哎，其实像你们配这部剧的话，所有剧情的走向应该都知道吧？ 大部分吧， 就起码跟他们有关的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有一些小旁枝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没有这个，我们还是慢慢追吧。还是有真的，其实很多人说，哎，你剧透，其实 我们不会剧透， 剧透可耻，剧透可耻。 剧透这件事儿吧，你说你到时候看不看？你带着这个心情，你再去看了就 没错，不一样 了。 对， 但是周围会有人知道你扮演傅恒之后，会经常问你吗？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通过今天就知道。 对，很多人，我后来发了个朋友圈说了一下这个事儿，一开始没说的时候大家都听不出来，然后身边人都跟我聊天什么也没什么感觉，后来知道的时候确实是很惊讶，因为真的很多人看过那个延禧攻略。 那你看到最近比如说富察凤这个角色也是特别火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内心小骄傲说，哎，这是我在配的这个音，我塑造的这个角色？ 当然会有的，当然会有的。 其实你看近几年配音演员其实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包括我们说张震师哥，包括季冠霖姐姐，他都是属于他这个粉丝也是有一堆的拥趸了，就是他属于角色立得住，他的声音也立得住，他粉丝有很多也是跟着他们的。那么二位有没有想过也想做这种比如说配音界的比较红的拥有众多粉丝的这样的吗？ 其实呢，现在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配音演员声优偶像化，现在我们这一行都在往这方面，就是都在往这方向转型，就是转向台前。渐渐的，可能大部分的配音演员都会有着一定的粉丝群体吧。 其实很可能国外这方面做的会比较比咱们超前一些， 对 吧？ 对，超前一点。 到后来可能都会到一种，比如说你这个动漫或者什么公布人物之后，有粉丝来选下， 来选对 谁 来，对对对。 现在咱们国内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吗？就是有粉丝来说更想听到谁？ 一般来说，其实国内外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对，大部分还是以作品为主，我们是要服务作品的， 还是就是导演的选择也很重要。 对对对， 对， 大部分还是服务作品的。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人物，比方说他比较红，他的声音辨识度也很高了，我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挑戏了。比如说啊，那个季冠霖姐姐，她配了特别多，比如说甄嬛各种之类的。我在听她的《疯狂动物城》，我当时看了个原声版和她配音版的，听到后面一段，我真的会有一种觉得甄嬛在讲话的感觉。这个是不是就是对于你们配演员来说，会不会一种角色塑造了很久之后，再配到其他角色，比如说 有点转不过来， 对，很有名，就是观众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就是其实吧，我觉得这事儿是演员跟配音演员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毕竟我们的形象是那个样子，你说演员他还能化妆，我们没法给自己声音化个什么妆啊， 是 就是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有人会觉得跳戏，但其实你去挖他的内心的话，你像季冠霖老师，他在每个角色处理的都是非常细致的，他每个角色都有他们不同的地方，有他不同的塑造方式，但是毕竟你说我们真的不能像演员一样给自己来个大胡子来个皱纹我就能看着像另外一个人了，但就是说没有办法就是做的那么细，所以大部分给观众的印象还是说啊可能会有点跳戏。 那你们有过就是在自己配同一部戏的时候分饰两角这种经历吗？ 有， 而且好像还蛮多的， 是吧？ 有， 好像尤其动漫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多。 我看 《 画江湖》的这个最后演员表，好像都是一个人能同时配两种角色， 有， 还两个跨度非常大的。 那你们是怎么样把这个两个人的角色给拉开的？ 就比如说，我之前配过一个动画片，叫《图腾领域》，里面那个小男主是个小男孩，然后还有一个反派是个小女孩，就这个就比较好区分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还好， 两种不同的声线， 对对对，这个还好，但是如果遇到，我还没有遇到过就是两个女孩一起的那种，很少，就是画面里面那种， 也一般都会是两个角色不会在同一个画面中出现， 没有对手戏，要自己对自己说话确实有点太难了，对，太精分了。 对，他们一般就是选角的时候也会避免这个问题。 对，而且我们现在优秀的配音演员有很多，其实也没必要非要是， 对，没必要非得是 这样 子。 是的，是的，他们一般是出于一些什么考量才会啊，就说啊，这两个人你就用一个配音演员吧，因为后面埋着有什么线索之类，类似于这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这么一个方式。但是如果是不同的角色的话，既然画都画成不同的样子了，那我们索性再换个人嘛。 其实现在粉丝包括这个观众他们的审美程度也在提高， 是的， 如果说你真正这样的角色的话，他们会听得出来。 对， 是的。 你们二位会不会回头看这个影片看动画片，看也会看看这个弹幕，就看看网友对你们这个配音的评价？ 会啊，当然会， 会看。 然后弹幕有的 就是弹幕就说啊、哎，好酥啊，你会不会特别 开 心， 是吧？ 是吗？ 但是如果说弹幕会有一些就比如说挑剔说哎，这个配音演员怎么这样的话，你们当时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会觉得置之不理，还是说心中还会有一些小伤感在呢？ 我会再听一下，就是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嗯、如果他说的有道理，我就改；他说的没道理，我就哼。 你看，他连哼都是动漫的声音。 你像我的话，其实我比如说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他往酥了或者往什么那个路子走。所以他们其实如果有时候说什么酥啊、帅啊，就这种东西，其实我是有时候。被夸奖当然很开心啊，但是其实 get 不到什么点的。但是一旦有人批评，反而会让我更激动一点。哎，他这个批评是什么意思？我会去想，他是我哪做的不够好，然后想，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更珍贵的东西。 其实就是配音演员更想听到的是他配的特别符合这个角色，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他的声音俗或者什么东西的。 对， 嗯，他可能更想听到不同的声音吧、 对，不同的声音给我们的一个反馈。 对， 嗯，对我们来说也很珍贵， 而且可能配的人物多了之后吧，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固步不封在一个环境内， 对， 然后这时候突破一下挑战一下也是很棒 的。是 的， 是 的， 是的。 那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是比如说什么东西能刺激到你们，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能拿来作为配音所用呢？就是你们观察的东西呢，会不会有？ 其实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 所有 他们很多演员不都有一个说所谓的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吗？我相信配音演员应该也有类似的。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跟你们聊天，我可能以后就知道怎么样配主播了。 对，哎呦， 对啊， 富察傅恒要过来， 我突然感觉担子重了很多。 如果有一些领导，如果有一期节目我是跟富察傅恒一起做的，我也是挺开心的。嗯，对，他们就是观察会很详细的这种感觉，然后也要接触不同的人，了解每个行业，这样下一步配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会比较拿捏得住。 是的，是的， 对，比如说我经过幼儿园，然后看到小朋友说话，我会停在那儿听他说，听他说我在走，就那样，就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停一下。 对， 很多人觉得小朋友的配音就是勒着嗓子说，其实我觉得 其实应该完全不是的，对吧？ 对 对， 不是像你的那种，真的要去听一下。 嗯，那你刚才也说了很想挑战这个老一点的角色，嗯，那你能不能在这儿我们稍微的试一下，你可以用你的声音就说一下你的名字，用小朋友和老一点的声音我们分别试一下好吗？ 好， 尝试一下啊。 哎呀好，嗯，先用小朋友的声音吧。 好的呀。 大家好，我叫银良犬，我是一个山东人。 哇， 好萌啊， 你真的很像，非常的像。 来，有请银良犬的奶奶来。 奶奶就这好，就正常的，年纪大一点的哈。 好的， 嗯，正常说话好难，我试一下。说句台词吧。 可以可以可以。嗯， 这叫声东击西啊，而且我走不动了，你得背我。 就是有一种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对，贵妃娘娘， 对对对对，哇哇哇，就是声音这种庄严感马上就出来了， 没错。 我觉得他后面这个声音就是说，哀家说完之后，你们谁也要摆 脱。 嗯。真的是那种感觉， 没错， 我宫斗戏看多了。那马向阳呢？我们也试一下用比较 皇上 的声音， 是吧？ 就是你这样吧，富察傅恒的声音和这种大反派，可能是你说内心戏比较多的那种的。 我想想， 嗯，也是说一句台词就可以。你这样，你想着让王瑞挑战一下，好吧？我今天强 行咋又 Q 到我了？ 让我们给傅恒一点时间啊！你也试一下用这种小朋友的声音和老一点的声音区别一下。 小朋友的声音啊，嗯，就是。他刚才说小男孩声音其实是女生来配的，是吧？ 对。 那其实我觉得， 哎，行，那我懂了 ，Q 我是吧？ 啊，嗯，对，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你来一个 小 男孩， 我是一个 小 朋友 啊，我来一个老爷爷。 哦，真头一次。 嗯，大家好，我真的好喜欢看《延禧攻略》哦。 啊， 不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假，没有小朋友。 哎，心态是有的。 哦哦，谢谢你啊， 心态。 你们配音界的人好善良。 那 我给你试一下， 老爷爷是吧？嗯。 大家好呀，啊， 欢迎来看咱们的青年说。 哎，你真的是马三立，挺好的，我觉得像是香啊。 啊， 嗯，然后我们也很快乐的度过了刚才的这段时光，在节目剩的几分钟的时间呢，现在我们来听一下马正阳，好吧？ 我想想啊， 嗯， 富察傅恒那种御前侍卫， 嗯， 是他说台词。皇上，臣必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就类似于这种，相信你，相信你，相 信你。然后大反派的话，嗯、就会处理的狡猾一点。李晨啊，我想，今天我和他之间必须做个了断。 哇，感觉有点像那个，对不起，我是警察，这种感觉。 对，然后真正发现，其实声音艺术研究起来真的魅力特别多， 没错， 可玩的东西也非常多。 是， 今天的二位资深配音演员吧，来到我们直播间，只是展示了他们在整个电影院。走到我们的荧幕前， 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国漫以及这个国漫的配音、嗯嗯、 因为大家越关注这个行业，就会越来 越好，走得 越好、 嗯、对， 也是更像刚才我们这个马正阳也说了，更多的竞争才会让行业更加的蓬勃发展、嗯、同样的，我们也希望二位今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能带来更多的你们新鲜的作品，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活动，有什么新鲜事儿，都能过来分享一下、 嗯、 好、 嗯、 包括在延禧攻略大结局的时候也欢迎富察傅恒和我们的锦绣回台做客一下啊。 好， 那么今天上午这一时间段的青年说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关注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嗯、我是嘉宾王瑞、嗯、 接下来是我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课、 嗯、 不要走开、 嗯、 拜拜 拜拜。